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林卓廷。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嚟啦，大军阀嗱，咁啊，今日咧，我同阿土伯咧就马不停蹄啦，咁啊，点解咧？因为就其实我哋就啱啱就喺迷迷翻嚟，咁就我哋就做一集呢个周末召集啦。 本来我谂住咁啊，因为点解咧？点样咧？赵博咧，系已经基本上咧，想讲即系今日嗰啲话题 current issues 咧，系 cover 得八八九九。倒不如咧，大軍閥即係當同呢個週末召集咧、 聯播啦，不如 係當聯播咧，咁阿龍可以繼續瞓覺，係嘛？咁其實最好，因為點解咧？李波啊、桂文海啊，或者林明基都有講咗咯，係嘛？英國嗰單同性戀又噏咗幾句咯，咁你知道啦。同一日做節目嘅一個問題就係咧，係你以為自己講過嗰啲嘢，所以我有時 prep 嘅時候咧都唔同你 prep 咁多， 又唔係嘅，咁啊， 即係 preparation 嘅時候咧就唔好 prepare 咁多，因為同你講咗，以為已經講咗啦嘛，節目裏邊。 其實就呢兩日就發生咗兩單嘢啦，係咪？第一單嘢 有鬧啊， 就係、是、林榮基先啦，係咪？係。咁林榮基，喂，呢個就要幫即係何俊仁做下賣個廣告啦，係咪？因為就Raymond 就揾咗佢，就做一個特別節目，就講呢一單嘢，係咪？咁因為何俊仁佢琴日即係都有份出席呢個林榮基嗰個記者會，咁佢即係我唔知喎，即係呢條友即係其實佢係咪做咗花生台之後咧，即係佢幽默咗喎？ 係咩？ 係啊，你知佢即係佢差唔多完嘅時候咧，佢就講一句就話林榮基就話我就唔會即係有啲記者問佢啦，好似話。你担唔担心即係被呢个咩呀又被失踪呀咁样。即係咁我就如果系嘅话冇计啦系咪先。即係但系就 有何俊仁喺度。 咁何俊仁就咁讲啦好似话。如果呢即係林榮基呢即係再失踪嘅话呢咁就肯定就唔系坐洗头艇㗎啦咁样。 即係点呀 佢咁样唔系即係佢咁样忧一物、哦、即係叫做。 洗头艇因为系嗰度去即係叫鸡。 係啦咁肯定唔系坐洗头艇㗎啦就肯定呢就系其实即係等于就系话一啲人呢即係其实你知啦而家大陆嘅官场呢就好兴就系应该就好兴啦就自己就立下即系呢个誓言就话我唔会自杀嘅。系咪？咁就系话俾人听，如果即系我自杀嘅话咧，就肯定系别有内情噶嘛。咁即系你话林榮基，如果佢自己出嚟搞个记招之后，佢系突然失踪嘅话咧，就肯定又嚟啦。 但系如果从一个政治分析嘅角度，系即系如果我系林榮基，我一定会出嚟讲，因为点解咧？你同对抗政权嘅角度咧，其实你俾个下马威佢睇，嗱，你唔好恰我。你越恰我越盡嘅时候呢我係会反弹。 最佳自保方法啦嘛。 都唔單止係自保嘅问题而係在于你会感觉到咁呢起码你自己良心都过意得去。我成日都讲一个道理就係、是、做人好简单嘅啫。你听日你知道自己挂得㗎啦龙。咁我望返转头我有冇遗憾先。我有冇啲嘢违背良心先。如果你觉得冇乜嘅即係起碼人梗係會做啲衰嘢㗎一兩成嘅咁你都起碼都即係蓋棺定論嘅時候都認為自己係冇做錯的。喂林榮基老實講我都認識佢少少因為銅鑼灣書點解我隔 離好近嘅啫。 我成日都去買書㗎咁認識得佢咁但係就你覺得佢都大我十幾年嘅人起碼喂咁仲有咩遺憾呢喂如果佢今次唔講返去好似李波咁，當然李波大鑊過佢啦。即係幫呢個中共當權者，因為係人都知道係呢個派鬥爭嘅問題，因為出咗啲書係講習近平，有人利用佢又好，或者佢為咗賣書賺錢都好，嗰啲嘢根本係唔重要。最重要嘅就係你原來係咁樣睇香港人，或者成個一國兩制。喂，呢樣嘢嘅破壞咧係好嚴重，即係話我係大撚曬嘅，我係共產黨。而家我又有埋錢添，人又多，甚至乎同世界強國可以匹敵，即係美國佬咁。我驚你咩？我中意邊度拉你班撚樣，咪拉你撚樣咯。我睬你都傻。但係林榮基今次係做咗一個咧，係雞蛋面對高牆嗰樣嘢。 我以卵击石嘛。 嗯哼， 即使我以卵击石都好，我用鸡蛋对住高墙都好，我掟完你喺个墙嗰度，起码一个效果就系我整湿你。 嗯， 呢、這个作用先大嘛。 嗯， 我够知唔卵斗你斗啦，仆街。 嗯， 好似啲本土派话斋，我哋都系鸠做噶啦。我哋做人唔係咁 cynical， 而係我哋覺得所有嘢都係透過一步一腳印做出嚟㗎嘛。戇鳩，你今次淺濕佢少少，下次就整濕佢件衫，跟住下次你就可以喐到佢㗎啦，因為佢借佢濕咗。 同埋你要記得有一單嘢呢，即係其實佢阿林榮基佢講句說話呢，即係係好重要嘅，就係、是、話因為佢係佢落咗嚟香港之後兩日，咁佢禮拜二落嚟啦，係咪？咁佢就話佢睇視頻，佢睇返啲新聞，我、哦、見到原來有6000個香港人即係為咗佢而行出嚟， 即使打個折 係啦， 即係你好多時都急大少少㗎，咁我當你4000 呢一班人， 3000好未， 呢一班人係我唔識嘅，係咪？佢為咗我而出嚟，喂，佢覺得就係話今次嘅事件唔係佢一個人嘅事， 唔係，所以我係 係所有香港人嘅事嘛， 我係佢我都會咁做、嗯、即係你都年過半百、嗯、接近半百，咁、 嗯、 你為乜呢？錢你又賺撚完啦，係嘛？即係女又溝完，我唔係講佢啊，我講我啫。阿明以為我又講佢啲女朋友啊，之前 你無端端又講你做乜啫？ 喂，我乜都做過啦。喂，咁你都喺個人生裏面 work 咗咁耐啦。喂，做翻樣好事。我成日都勸啲即係有時做啲唔好嘅嘢嗰啲人都話：，哎呦，做翻個好人。 咁啊，千古留名噶咯。 唔係要千古留名嘅問題，唔係要喺個史書裏面係寫低我名嘅問題，而係你對得自己交代到。 嗯， 林榮基咪對自己交代， 係係係， 你怯於強權，你俾佢繼續做，即係係咁樣去即係做嘅話咧，其實係對成個無論佢認唔認同都好嘅國家或者係香港係一個好大影響嘛。呢樣嘢係值得讚賞嘛。喂、 嗯， 雖然佢都知爆出嚟梗好過唔撚爆啦，計下條數，你敢喐我？ 嗯， 雖然佢話到明攞政治庇護，但係你而家更加唔敢喐佢。 嗯， 好簡單嘅道理啫，你都打曬開口牌。 嗯， 同埋共產黨咁對你，韞咗你8個月，又呢個咩韶關，又呢個寧波，係咪當你狗咁撚啲看待，係、 嗯、 咪？我都係出下書啫，我點撚知你咁撚多權力鬥爭？我喂你嗰啲友叫我印，咁我都係賺錢嘅啫，做下生意唔撚俾啊！ 咪、嗯、翻到嚟，仲要有個 HK01走去話佢牽涉圖色糾紛咁樣， 算數啦！佢啲圖色新聞根本都唔撚重 要，唔係啊！ 喂，真係好賤喎！即係呢個真 係佢哋其實個做法就係話林榮基唔佢想去大陸就唔關共產黨事，係佢自己係要避開佢香港嗰個女人啫。佢系要做一个咁嘅剧本出嚟啊嘛， 唔系咁你而家你做嗰样嘢， 佢话佢揾公安帮忙嘛， 系 啦，听捻到都好捻笑啦， 唔系所以你 要甩条女，使乜捻揾你公安帮忙啊？你啲人就拉咗我老婆，系嘛？即系如果你公安可以帮到我，呢嘢就搞到我老婆人间蒸发，你都戆鸠嘅，我走嚟揾你帮忙。 唔系佢等于就系帮， 屌我揾白云琴好过啦。 佢哋嗰个做法系为咗咩咧？就系令到建制派喺传媒面前都可以有个讲法啦嘛。即系例如阿吴亮星咪继续佢个洗头艇论咯，然后蒋丽云咪继续话呢个系图色纠纷嘅事咯。 即使有图色纠纷，即使佢同佢老婆所谓分居或者系藕断丝连，即系上面有二奶都好，喂，同你。是非法禁锢咗佢8個月是两码子嘅事嚟㗎嘛。 佢人都知系两码子嘅事。 佢叫鸡又好，佢上面有二奶都好。关我同你阿龙乜撚嘢事。 嗯。冇公共 性。喂佢自己个人嘅道德问题咋嘛。 特登做佢。 喂老实讲而家我哋个开放社会都唔撚 care 㗎啦。合则嚟不合则去系咪 咪目的第一个打击。 男人又咸湿女人都咸湿㗎唔俾㗎咩喂。呢样嘢唔系重点啊嘛！你共产党再用呢啲手法去打击佢，discredit 佢系冇用的，蠢捻到，即系所以有时共产党，你真系成日以为佢好捻强，我发觉喺呢啲咁嘅问题里边，阿淡有一次讲得啱，佢话呢个可能系江南案嘅翻版嘛， 嗯， 就话其实习近平咧有少少怒气，屌你老尾， 错乱 阿龙，帮帮手，你够肥够大只。你同我搞搞佢，屌搞搞佢嘅意思，即系话安抚下佢都得嘅啫，叫佢唔好乱嚟都得嘅啫，但系唔系叫你咁样去拉佢啊嘛，你仲有颜面嘅，成个中国政府，哇而家 美國佬又好，英國佬又好，西方世界，哇，好似執到寶咁啊！話俾你聽，我覺得一定係執到寶啊！屌你而家個兩制名存實亡嘅，屌你老尾，你特區政府完全捍衞唔到你居民嘅利益嘅。有咩好处？ 佢嗰个评论真系正嘅，即系评论梁振英。 喂，对中国人嚟讲，嗰啲蝗虫嚟讲，屌三妻四妾， 佢真系剥你光珠喎，真系。 正常啦、啊，大哥， 真系。 咁咪证明习近平仲得咯，周围沟女，屌你老尾，真系，我都唔知道咩咁大大件事，屌真系，就系唔得嗰啲人先至妒忌人哋，唔得，系嘛？先妒忌人得啊，屌真系。讲大咗， 唔系即系嗱咁样讲啦。 习近平情史咁样个问题啫，屌边个领导人唔系即系系好有 charismatic 嘅 leader 咧？ 嗯， 周围嘅女人都要黐埋去、我都想咁啊！屌，话晒呢新人都，但系冇听屌啊！即系继续，阿曹总你想讲咩？ 唔系咁，我觉得就咁样，即系你成件事系咪出咗嚟之后，咁你话阿林荣基佢真系感激嗰六千人，咁然之后咧，喂当然啦，即系我哋即时嘅反应就话啦，你循实效嚟讲，喂呢六千人佢行嘅时候都好可能知道自己系做唔到啲乜嘢， 都系鸠做 嘅，系啦，都系鸠做。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佢真系为到呢个林荣基呢位同行者打到气， 唔系，同埋我成日都讲 系。 喂，阿哥，唔好以为行出嚟一件，行出嚟嗰几个钟好捻大件事啦，身上身汗。喂，你估我哋喺度做节目，做咗几廿集、百几集，能够改变呢个世界，咪冇咁捻天真啦，仆街。 嗯， 即系唔好觉得有啲嘢一定做系一定得嘅先得噶。但系你唔做话俾你听，一定唔捻得，就系咁简单嘅啫。嗱、林荣基呢件事咧，你可以话系好彩，可以话系。即係突然之間令到林榮基係有少少反省咁樣，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喂唔做一定唔撚得，冇人理你，連你香港人自己俾人拉喺香港嘅境內，有人跨境執法，我哋都唔講一句説話嘅話，下次到你，喐埋你，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候一個咩德國嘅牧師係咩馬田 即乜親啊？係 咪拉共產黨嘅人你唔撚出聲？因为我唔系共产党啊嘛，拉天主教徒嗰个时候我都唔出声，因为我唔系天主教徒啊嘛，拉犹太人嗰阵时候我更加唔出声啦， 我又 憎犹太人吓，赚晒我啲钱，我又唔系犹太人，关我咩事？但系佢最后嘅结论系咩？当最后拉我基督徒，我作为一个牧师嘅时候，冇人再帮我出声，这个先至系最大嘅问题啊嘛。你拉林榮基有乜所謂啫？屌佢，你可以話佢溝女又好，話佢好多桃色新聞又好， 萬幾個理由 啊，係嘛？啊，因為出咗幾年書，哇，賺到盆滿盆滿都好，唔重要。但係你可唔可以接受喺香港有出版自由嘅地方，你隨便可以拉人 咧？ 而特區政府係協於呢一個嘅中央政府嘅情況之下，飲鳩佢拉啊！喂，這个梗唔肯合理啦，系嘛？关我乜捻嘢事啊？佢有二奶，佢同老婆分咗居，佢叫鸡， 系啊， 屌你老尾！ 咁然之后咧， 香港01真系唔怪得啲人话佢红底，我都唔想咁话于品海，因为我即系真系识于佢微时，虽然佢即系鸠屎眼噶，系嘛？但系我嗰时候阿达仔同我讲啦，喂，咦，你知唔知道啊？老于会搞份 media， 我听过，喂，点解咧咁样？诶，佢话你都知噶啦。啲老闆即係有錢嘅時候，梗係想攞份 media， 有啲 influence。 其實個目的係咩咧 ？influence 只係個手段，可能係同當權者講數。咁我係佢，我就唔會咁做。所以我其實唔係好識適宜做數佬嘅。 唔係佢而家嘅效果就係等於就係幫共產黨咧教訓佢啊嘛。系咪？ 唉，即使你攞到呢段新聞，屌根本就係同作都冇咩分別。 嗱，佢做俾一啲咧怕事嘅人睇。就是说有寒蟬效应，你现在林荣基走出来在这里搞我，在这里讲我，我现在就是要你不要以为我不够胆，我就是要我就是要给你即时看到反应，而且还要高调的。所有人都知道，如果即是对我共产党即是其实同我作对的话，一定会有后果。 咪已经有个后果啦，你见到李波即是相比起林荣基之下他是沉默好多的嘛。 是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林荣基佢自己已经讲就系话，五个之中我负担系最少嘅。如果我都唔出声嘅话咧，香港系冇得救。但系你唔好唔记得，佢仲有一个女朋友喺大陆。 佢都有代价， 嗯，佢都有代价噶。 唔系，因为点解咧？大家会开头对呢件事咧，就唉，我屌你都系共产党自己人打自己人嘅啫。因为你李波嘅老婆喺大公报做，喺嗰啲线里边咧就攞到即系啲料翻嚟，跟住借呢个机会去赚钱，唔好用啲咁嘅音，即系好 cynical 嘅角度睇人哋啦。咁咁， 短如 香港嘅， 即使系 社会，喂，咁啊，梗系嘅，赚钱噶啦。香港就系靠呢样嘢成功噶嘛，靠创造力，靠线，系嘛？喂，你中意睇我本书？咁喂，咁我赚到钱系正常嘅，你唔好妒忌我喺太古城，我喺边度个有个厂下咁。喂，你唔好妒忌呢啲嘢啦，戆鸠佬，你唔好妒忌呢个林明基可能喺内地，因为有钱所以有女先得噶。喂，嗰啲根本完全系 unimportant 嘅，唔 crucial 嘅喺呢个问题上面。最重要嘅就系、是，喂，你咁可以容让一个政府喺泰国拉人，翻到深圳可以扣八个月，系完全冇理由。跟住仲离谱嘅就系连嚟香港都拉埋人， 你记唔记得？ 跟住你嘅警察做乜嘢？ 阿林明基佢讲嘅说话， 你对付示威者就对得咁狠狠， 系 见到共产党， 佢唔系企喺香港人嗰边嘅， 成个契弟咁捻样。 系 我当你搵十万蚊个月，我当你搵廿万个月， 嗯， 你搵嗰啲钱嚟冇捻用， 系因为你唔自由啊嘛。我哋有钱嘅目的， 移民咗佢算啦。有錢 你做美国人算啦，你做加拿大、澳洲人算啦。 有钱嘅目的就系俾其他人自由，财务上嘅自由系达到上个人嘅终极嘅自由。但系问题就系话，而家你系即系根本就冇。 呢个系左派嘅自由主义嚟嘅，你呢个讲法 啊， 所以要平均分配财富 啊， 令到大家都擁有真正嘅自由。 即系其实证明我系左交嘅啫。 系啊， 但 系 而家事实就系你而家 问题 就 系 话系冇自由啊嘛。 你有钱嗰啲人都冇自由。系咪？你睇下呢个阿李泽楷，喂，你协于啊大陆嗰啲人啊，话要杯葛你而家即系李泽楷旗下所有企业，因为呢个阿何韵诗一单嘢，喂，你都唔可以自由地自己发表自己嘅意见啦、政见啦呢咁嘅嘢啦，系咪？即系用呢、這个 你 Lancome 都冇啦， 系咯， 佢个总部喺法国噶嘛，你系国际 MSN 嚟噶嘛 ，multinational 嚟噶嘛，系嘛？你见到嗰啲五毛又好，坚定流都好，你都怕咗佢啦。到时啲五毛杯葛你 Lancome 点搞啊？ 唔系 Lancome 就系佢系协于 喂呢、這个咪就系共产党当年所信嘅嘢咯。 系 下层建筑系能够决定上层建筑啊嘛。下层建筑系乜捻嘢啊？就系经济啊嘛，阶级啊嘛。因为我系资本家啊嘛，我有钱嘅时候我话捻晒事啊嘛，影响埋你意识唔太啊嘛。所以你 Lancome 嗰单嘢，你嗰啲五毛，你咪打咗共产党当年即系老毛一巴咯。 但 Lancome 咧，其实 屌你应该掘佢坟墓啦，仆街！ 但 Longcom 咧， 屌柒呢个老母啦 ！Longcom 佢唔同，即系其实佢系有佢自己本身系有自由嘅，只不过系自己为咗利益而自愿放弃自由啫。佢呢个同咧，即系林文基啊， 咁佢应该计算得好清楚， 系 即系话我放你香港七百万人嘅市场，放弃咗佢都冇人所谓，因为我有十三亿嗰班即系契弟，系咪卖我啲化妆品？但老实讲，我都唔明点解做生意同即系搞政治可以捞埋一堆。喂，做生意就做生意啦。你 Lancome 好，你个 quality 好，咁我咪买你咯。你真系令到我块面系滑滑嘅，咁我都买你啦。 咁、那个问题系在于，如果佢哋制造嗰啲嘢喺大陆嗰度唔卖得，咁点算？因为喺大陆嗰度你做生意， 唔系因为政治噶嘛，系嘛、 啊？你搞错啦！喺 啲女咁捻戆鸠嘅， 喺大陆做生意咧，就真系要靠政治比较，唔系啲女够啲女如果真系中意你呢个牌子嘅，你佢自然飞去法国 都会买啦。而家又有 YouTube， 咪有呢、這个Amazon。 系，但系问题而家大陆嘅网购系比阿里巴巴嗰啲垄断咗噶嘛，咁嗰啲 又 系 呢个 越讲 越远啦。你讲翻林明基嗰单嘢啦，即系其实有好多人咧，就将成件事咧讲得好 cynical， 即系佢帮佢拨火，唔系即系其实系将，即系其实帮成件事熄火咁滞。即系你等于睇啲本土派系咪讲啲咩咧？针对于呢、這个啊，其实嗱，除咗你话01佢自己本身拨冷水啊，话佢即系哎呢、這个人都其身不正噶，即系搞女人啊，乜乜物物。跟住有啲人就话啦。即系其实揸住啊呢个何俊仁呢、這个点，然之后系就喺度，即系其实系好 cynical， 好诛心咁样样去讲，成件事根本系帮泛民， 唔系我都谂过呢个问题， 吹票嘅， 即系即使我同何俊仁点样唔同意见都好，可能我会差啲啦，你问阿龙啦， 嗯， 嗱你面对林荣基呢个问题喺全香港所有人，你揾边个？ 铁头咯， 你真系会揾铁头。佢又维权律师关注组，又系立法会议员， 将心比己。 虽然喺2010年嘅政改方案系契弟少少，但系你揾佢照， 系冇错噶嘛。 我冇你谂得咁复杂啊， 即系你计算之下， 好简单嘅就三只字支联会，因为你有黄雀行动嘅经验啊嘛，当年佢有份助护噶嘛，你单系凭呢一样嘢啊， 即使你要攞 去揾佢， 你要攞政治庇护都好，都要揾何俊仁啦。 系啊， 永远即系其实自己一有问题嘅时候啦，就真系揾呢啲人，因为其实讲真，永远身体最老实啊嘛。 喂，你嗰阵时候嗰、那个美国嗰个僆仔叫咩名话？ 斯诺登， 斯诺登都揾何俊仁啦，嚟到香港，揾边个？揾黄毓民啊？揾黄杨达啊？ 佢随时送你翻 马捻啊？ 佢随时送你上北京，我想讲， 屌你啊！你真系戆鸠。 可能真系有人揾过嗱，即系咁简单。你而家就 喂何俊仁，虽然点样都好，睇 A V 又好，即系民主党埋香港都好。喂，就算打官司，你都有李柱铭。全香港排名第一嘅大状，随传随到啊，戆居嗱，从实力角度讲啫，学你话斋，黄雀行动都救咗好多人出外国啊， 系咯、 即系要搵攞外国 passport， 你都要搵何俊仁啦、啊，搵边个啊？ 系， 屌唔问我搵我啊？我边度同你攞外国 passport？ 我都系揸住呢个特需护照。 你唔好讲林荣基啊，你唔好讲呢个斯诺登啦，你就系讲啊冲击立法会嗰单嘢啊。最后尾即系嗰啲友，即系佢要揾律师帮你打，系揾边个咧？都唔会揾本土派，本土派边有人帮到佢啫？ 唔系啊，阿之峰哥啊，佢嗰阵时候搞个咩司法复核，咩21岁变18岁，你咪又系揾何俊仁律师事务所，边个肯同你顶啫？其他律师事务所，屌大佬，好鬼简单啫嘛！ 唔好再帮阿何俊仁卖广告嘅，跟住又话我 唔系有第二个选择嘅。原来 何俊仁个律师事务所就唔系用何俊仁律师事务所嘅， 自己 search 啦。 唉，屌！ 唔系，但系咁讲啊，即系 唔系我哋卖广告嘅意思就系咧，你揾佢咧，系可以唔捻使俾钱嘅。 唔系，但问题如果你讲法律啊、咨询嗰啲咁嘅嘢，原来有第二个选择嘅，嗰个叫长毛。因为近排有本书讲嘅佢咩司法抗争嗰啲嘢咧，阿潘希个最先得意啊嘛，佢话即如果你讲翻香港任何法律问题，你只要 search 梁国雄呢只字咧，大把 case 任你帮可以攞嚟做 reference 啊，系继续， 即 系佢都帮自己面上贴金咧，因为佢成日撩阿长毛打官司嘅， 系咩？ 系啊，咁其实我带挈佢嘅，佢应该要讲我，因为点解咧？我第一个领会嘅官司，我系揾佢帮手 判气， 系啊，因为我知道佢嘅师傅 Philip Dice 系打呢个嘅即系judicial review 嘛，所以佢冇拎我，真係你俾一個 credit 我，大佬。 叫佢 幫你開一條路啊，大佬！你即係以前你係大律師，但你好難上到去中心法院噶嘛，就係呢單 case 先有即係光環。 你叫佢幫你寫翻本《均衡司法抗爭列傳》咯。 冇啊，我冇乜啊，我冇阿毛搞咁多司法複核啊，俾阿岸伯屌你咩成日抽佢水啊，屌你話呢個咩革命家熊仔成日靠呢個法律啊嘛，屌個撚樣屌。喂，講開呢個岸伯，唔好再抽我哋水啦。屌，即系我都唔想讲。 佢咩事抽你水啊？又 喂，佢成日喺嗰个咩 岸伯 channel， 岸伯 channel 嗰时候抽我水又好，我就冇乜所谓嘅。屌你乜你都一把年纪啦，你攞我嚟搞，你唔会因为咁样而令到本土派系会支持你多啲。以前你都唔知左交到晕，而家就即系扮本土。即系阿 B 就话想开佢波好耐啊嘛，因为佢成日搞搞我哋啊嘛。其实我唔想睬佢 ，ignore 咗佢算。 你都帮我卖广告嘅啫， 系咯，屌乜岸伯 channel 真系大佬镬屌，系 cut 咗呢段佢啊 ，Dennis 兄，系 cut 咗呢段佢。 咁啊，即系唔系你？如果你话即系唔好讲佢都好啦，即系其实讲真，你系讲陈云，喂大佬，今次对呢个林明基呢单嘢，即系佢冷嘲热讽。 喂，不过我收到个风，你讲嘅陈云 系咩？ 最近啊。有人话想劝退佢唔好参选立法会， 点解？ 我都听过呢个消息。 你又听到呢个消息，我都听到喎。 点解？ 跟住我同嗰啲人讲，我就话吓，你又话你想打击，即系呢个本土派，咁你咪俾晒啲票梁安 梁天琪， 屌佢讲咗梁安琪仆街屌，你梗系等佢 split 啦。你个目的唔系咁嘅咩？啊，我都好怀疑你哋究竟喺度谂紧咩嘅问题，系嘛？我话如果我系你啊。即系我真系俾个 advice 佢，即系 free service 嚟嘅。我哋梗系俾钱陈云啦，等我同个梁天琪拆咗啲票啊嘛。嗱，你嘅目的就系要打击最大嘅敌人啊嘛，老毛教你噶嘛。边个系主要嘅敌人？边个系次要嘅敌人？我哋要界定呢一个系革命嘅核心嘅问题啊嘛，最关键嘅问题啊嘛。主要嘅敌人而家已经唔系泛民啦， 你利用原法呢個本土派抽擊呢個泛民，但係個問題就係你有冇發覺你係仲撚大鑊過有泛民嘅團結咧？因為香港已經唔係今時今日嘅香港，已經係變成一個即係分裂你哋所謂嘅祖國嘅香港啊嘛，唔認自己係中國人啊嘛，你以為好撚過癮啊？唔撚喐你肉勢，屌原來嗰班友仔話要獨立嘅，咁你咪仲撚大鑊？我都係希望改朝換代啫，屌你成日撚日都改朝換代啦！薄熙來唔撚係俾你推落台，咁咪又係改朝換代？周永康唔係啊？有乜你嘅所謂啊？我話你，所以戇鳩嘅啫。所以咧，共產黨治港咧，我發覺最大嘅問題係咩咧？你學下英國佬啦，70年代開始，人哋已經係唔理咁多嘢 ，hands off， 無為而治有時就係最好嘅管治哲學。而共產黨係唔明白呢個道理。03年七一可以話係一個轉捩點，我哋講叫 watershed。就是令到共產黨發覺，喂，回歸咗六年咯，屌你，50萬人遊行咧，我要介入香港嘅事務，係咁派嗰啲乜柒頭撚樣過嚟，即係做中間人，以為即係威逼利誘，可以令到你班佬就範。 嗯， 好啦，搞唔撚掂，自己自制一個本土派出嚟， 嗯， 因為最好噶啦，擺一個最激進嘅形象，打翻佢自己友。我以前都有份，我承认呢样嘢，做社民连嗰阵咪咯，但我都有底线啊，扑街！你发觉唔肯对路噶嘛，咁样打法，自己都冇捻埋。而家共产党都话俾你听，你系捉虫入屎忽。唔好话我阴谋论，唔好话我讲鬼故，你系唔认识共产党嘅情况之下，你啲傻仔已经以为嗰班友仔真系同你建国嘅啫。 你成功之后俾人清洗嘅真系， 唉。好了，休息一陣。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你哋聽緊嘅係 hkpeanut.com， 我係何俊仁，多謝大家。